府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说的？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了，真的没想到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争取清音小剧场， 我是江峰，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雅娟，接着带您四九城里听相声。今天的上半时段，我们依旧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在地质礼堂举行的听京城相声的实况录音。 那么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出谋划策》。我们掌声要请出的是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的两位笑星刘颖、浩南。 朋友们，今天是端午节，在这里祝愿大家及时济世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运增长寿，寿山寿海寿长生，生禄生运生贵子，子贤子孝代代荣，荣华富贵年年有，愿各位有权有势有前程。刚才我一上来，我听那一小朋友说，他就乐了，为什么呀？看我穿这身衣服，这是有一个开策划包装公司的朋友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说只要我穿着这身时尚的衣服往台上一站给您说相声，观众朋友们就能给我响起热烈的掌声。哎呀，还真是哈。 怎么样？有人鼓掌吗？ 出主意这人来了 啊。鼓的热烈吗？哎，你看还是我给你出的主意好吧。 对对对， 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你说一说。 因为老看相声，你们相声演员就是穿这个大褂儿，唐装，没新鲜的。 对， 今天我给你设计这么一身新鲜的衣服，观众看着他好新鲜，他就得包装。 是 是, 是， 你现在什么都得包装。你看人那个叫罗玉凤， 哦，凤姐 啊，人家那个，甭说给他扔人堆里头 啊， 扔动物堆里头都找不出来。这个网络推手把这一包装火了，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你绿豆 啊， 张武本一包装，咔贵了， 对， 原来2.4块 啊， 现在14.6块。 对， 你什么都得讲包装， 是是是， 得新鲜。我这么一给你包装，观众认为今天你穿这身时尚的衣服，要给我们演一个新节目。 对， 你今天演什么？ 传统相声《打灯谜》。 别演了， 怎么了？ 你就不是一好演员？ 怎么了？ 你都没看前面的演出，前面第一场就是《打灯谜》，大家都听了。 是吗？ 对不对？你不能再说了。 哦， 你说的你能超越他们吗？再说这节目不能演，观众对打灯谜这节目听腻了。打灯谜就是你们站在台上说一个谜面，让观众猜谜底吗？ 啊，对啊。 现在我敢说，你台上说一段，观众会60段呢，信吗？ 这不是拼数量，我们这里有技巧。 哦，你坚持要说这个？ 他当然要说了。 那好，你我们看看你今天什么技巧？你说哪段？ 你听着 啊，知道的就大声喊啊。来吧， 说， 我保证大家会。 远看是条狗，近看是 条狗。什么什么？有人喊了什么？你大点声！花钱买票进来干嘛呢？小大点声！什么？哎，死狗！没，这节目没法演了。 不，你等 退票啊！这没法演。 您怎么知道是这谜底啊？ 听腻了，当 然。我还没说完呢。 创新了， 多新鲜呀！ 不是死狗， 可不吗？ 好好听听人创新。来来来来来，新的嘿。 说远看是条狗， 哦， 近看是条狗， 嘿，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什么呢？ 死母狗。 嗨，这不闹了半天还是死狗吗？ 那只能是这个呀。 不是你这你有没有新鲜的？ 我给您换一个。 你换点。 说远瞧灯笼大， 近瞧大灯笼。 哎， 灯笼是灯笼，上面进窟窿，破灯笼。一晚上拿一破灯笼糊弄我们来了，这都听腻了。 说远桥是电扇， 近桥是电扇，啊，没电，这都不用说完都没电，这要说完了就变破电扇了。你有点新鲜的， 那你来一新的。 我来一新鲜的，就刚才那孩子一上来喊你那个，咱就来这新鲜的。这大家没听过远桥，刚才小孩说了远桥大胖子，近桥大胖子。胖子是胖子，躺在马路上， 这是 死胖子。 哎， 你现在观众这反应多快，你别老拿着糊弄我，你来点新鲜的。 那我给您换 什么？ 我换对春联。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没听腻了。 报菜名， 红丸子、白丸子、酸丸子、溜丸子，这么多年这么些丸子你不腻吗？ 反正话 腻了， 绕口令 腻了， 你活着 腻了， 我看你就活腻了。 哎，这怎么说话呢？ 本来就是，我说一个，您说腻了；我说一个，您说腻了。照您这么说，那我们这相声还怎么说呀？ 不是说可以说呀，你得听我的呀， 听你的， 我给你出谋划策，我来包装你。 哦， 你马上出名火了，信吗？ 真的？ 哎，对。 哦， 咱别提别的，就是说你刚才说这段 啊。 这段打灯谜 啊， 我给你包装，观众欢迎爱看，信吗？ 行，那您给我包装一下。 咱们就说哈， 啊， 就是你刚才说这个谜语 啊， 你是一条死狗。 对了， 我们好好包。 谁是？ 不是你就是一条死狗。 我说的打灯谜这死狗， 就是灯谜这死狗啊，我给你包装啊。 哦， 你不要老按说相声这种风格表现。 那怎么表现？ 大家听腻了，你说相声啊，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的这大家不爱看。 都这么说。 你换一种表现形式，让大家看着新鲜。现在观众喜欢看新鲜的。 哦，那怎么新鲜呢？ 你换一种这个舞台上的，比如高雅的表现形式。什么心目当中，在你啊心目当中这个舞台的这个高雅？ 哟，那得说是话剧朗诵。 改呀， 啊， 你改呀，你按话剧朗诵说这段死狗多好啊！ 话剧朗诵， 话剧朗诵大家都知道，话剧朗诵它讲腔调。 哎，这我知道， 有共鸣吗？ 哦， 你给大家来两句， 我学学 啊。 这么说，您是话剧工作者？ 听出来了， 就这么说呀， 啊？你这多好啊！大家看着新鲜吗？ 能行吗？ 我教你啊！接下来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现一段话剧相声。话剧演员在朗诵之前要酝酿感情。 对， 开始。 嗯，你倒说话呀。 我酝酿感情呢， 在酝酿，观众都睡着了。 不是高雅艺术，不管他睡不睡着了。 您什么演员啊？ 远看是条狗， 近看它也是一条狗， 大 着也不走， 骂着也不走， 一拉就走， 原来是哈哈哈哈死狗。 你看，你都不用领掌声，观众就得鼓掌，新鲜火了，是不是？ 您这个却很严肃，我也很认同这个 啊。 但是您那包袱在哪儿呢？ 什么？ 这包袱？这里有包袱吗？ 哦，对，相声还有包袱吧？ 废话，那能没有包袱吗？ 哦，这不成、 啊，这当然不成了。您要 再改， 要这么说，咱还不如唱呢。人家那唱出来都比咱这清楚， 唱， 对不对？ 唱，改唱。 真唱， 哎呦，这个一定要改唱，你们不能老这么站着那么严肃的说了。你看人家那个刚才你们提那个快女啊，超女，人家一个小姑娘歪戴个帽子，抱把吉他在台上唱歌，人还跑调火了。 哦， 你说多少年相声了？ 20多年。 你火了吗？ 没有， 就是因为你不唱，你不要老说，现在节奏感多快，大家伙爱听唱。 那我们也不会那作曲啊。 你不用作曲，你这段相声你拿老歌套啊。 老歌， 哎，这段我觉得有一首凤凰传奇演唱的《自由飞翔》就适合。 是吗？ 你会唱吗？ 我会唱。 咱俩合作给大家唱一个片段。 好， 从那个饶舌开始啊，来啊 ，Yo Yo Come On Baby Go Yo Yo， 一路的方向是难以琢磨，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 灿烂的星光永恒的徜徉，一路的方向照耀我心上，辽远的边疆随我 哟哟 去远方。 哎，你看大家鼓掌了，为什么呀？因为大家对这个旋律熟悉，你把这个旋律加上你的死狗的词儿一听，嗨呀，搞笑， 能行。 来，歌曲相声死狗， 哎， 哟哟，有一个谜语是难以捉摸，哟哟，远处一看它是一条狗， 近处一看也是一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它就走，原来 哟哟 是死狗。 你看，鼓掌了吗？鼓掌了吗？ 不是，您这个相声当中加歪唱这个形式 啊 已经有过了， 有过了。 哎，再说您这歌曲也过时了， 就是不流行了。 对呀、 啊，那什么流行啊？ 魔术， 加进来 啊， 加进来， 打灯谜里加魔术， 那多好啊！大家看着新鲜啊，相声里加魔术有意思啊。 是呢，我们也不会 啊。我教你啊。 哦， 魔术多简单，基本的手彩啊。大家注意我的手上看，什么也没有吧？ 对， 注意啊，你看这是什么？ 手指头。 哎，废话，我能不知道手指头吗？这是一， 哦，一， 你数三下，我能把它变没了。数， 一二三。 哎，这边出来了，这就是魔术。 哦， 这就是魔术。 您能一变二？ 对， 您还能二变一？ 没错， 您真二。 这魔术 啊，魔术， 对不对？这段相声里不但要加魔术 啊， 还要把这杂技加进去。 杂技， 魔术杂技不分家呀！ 啊，有这 啊！过去我们这个舞台上那个传统杂技演员一上来，哈，舔胸叠肚，咔一亮相，有这概念吗？ 有。 好，咱俩合作给大家表现这段魔术杂技相声《死狗》，你由那边上来，我由这边上来。你看，鼓掌了吧？这刮魔术啪一出来，大家就得鼓掌，他新鲜，看着有意思。 你先把这收起来，收起来。 就好啊， 好什么呀？ 鼓掌了， 我站在底下呢。 胆大不管这，只管效果呀！ 啊， 是不是？ 你这整个人胡编乱造，你知道吗？ 怎么了？ 啊，像你这么改，这相声走向灭亡了，你知道吗？ 啊，你觉得我刚才给你编的不满意？ 太不满意了。 那没关系，我使使劲。 你干嘛？ 我使使劲，我给你出点馊主意 啊！ 啊，不是，我给你出点好主意。是不是？你看人刚才那前面那节目，人家多活泼呀、啊！人家有唱，哎，有弹，有音乐，咱也得这么加，咱也这么加。我这样，我接下来给你把这段死狗策划一段集音乐、舞蹈、魔术、演唱为一体的这么一全方位包装啊，相声，好不好？ 咱又拿老歌， 老歌，你分谁的老歌啊？ 谁的？ 咱找一个国际巨星的老歌。 谁呀、啊？ 杰克逊。 杰克逊， 对，你把杰克逊请到台上来，跟你站这儿说段打灯谜，你说你火不火？ 火了， 对，新鲜吗？ 啊，对， 这是杰克逊。 哦， 一会儿呢，我们用那个杰克逊的一个旋律、 哦、 啊，一会儿唱这死狗的词儿啊，像学杰克逊啊，声嘶力竭啊，这么唱，是 是吧、哦、我们还得加一些这个魔术，一会儿一转身我把他的衣服巴黎变颜色，魔术加进来了，这里边还得加跳舞。你会跳舞吗？ 我能扭。 你跳两下我看看。哎，你看还挺胖还挺协调。行了，这两下就够了，待会儿我怎么跳你怎么跳，是不是、哦、我们还需用点这个道具。道具，哎，给我点道具。 怎么还有道具啊？这相声里还出道 杰克逊嘛，是吧、哦、杰克逊，你不戴人帽子你不像杰，戴人帽子啪一下杰克逊。 这杰克逊了、 啊、杰克逊是吧、啊、完了那个、音响师音乐 music， 就怕听这句。 是嘛内容啊？ 要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讲奇幻那、啊啊啊啊啊、 好，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嗯，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八零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啊，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着吧您。 相声演员的研究语言， 哎。 走到哪儿啊，演出啊，要学点方言土语， 要经常学习 这个方言土语啊。我们不一定学得很像、嗯、 得像那意思， 但是掌握它特点。 对， 我专门研究过。 是啊， 哎，我研究过北京人、 哦哦、 上海人、广东人这三个地方人说话。 哎，您说说这个北京人说话有什么特点？ 两个字。 哪两个字？ 随便。 随便。 哎， 上海人呢？ 也是两个字。 哪两个字？ 轻巧。 哦，轻巧。 嗯， 广东人呢？ 还是两个字。 哪两个字？ 费劲。 是吗？ 哎，不信我给你举个例子。 好啊， 简单的数个数。 嗯 啊， 从一数到十 啊。那个北京人数起来非常随便 啊。北京人数数怎么数？ 那个舌头在嘴里边一咕噜就出来。 是啊 啊，北京人数数，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 哦，这就数完了。 你不留神，你听不清楚。 这是够随便。 这是北京人。 那么上海人呢？ 轻巧。 轻巧到什么程度？ 轻巧到他牙齿都不带张开的，照样把数给你数清楚了。 是吗？ 不信我闭着牙说一回。 哎， 你看着啊， 上海人数数， 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啊，真是轻巧啊。 哎，这是上海人。 那么广东人呢？ 费劲了。 嗯， 为数数以前先运气。 是啊， 他冲击他这个声带、哦、发出低的频率来，咱们叫哎，你是谁呀、啊？奔高走。 那广东人呢？ 广东人说：“喂，雷海宾哥啊，他奔下去 啊。”数数呢？ 一不叫一， 叫 呀 呀 呀，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嚯，还真是费劲， 不使劲说不出来。 就是 你甭说讲这个方言土语 啊、哦哦， 大家都讲普通话 哦， 带着自己方言特点 啊、哦，普通话也带着方言特点， 随便叫个同志们。 那么北京人呢？ 非常随便。 是啊， 同志们。同志们，

没事啊，总上您家学习去。 学习什么呀？ 啊，戏曲、曲艺、歌曲。 嚯， 您家什么都会唱。 哎呦， 尤其是您父亲，啊，那是老文艺工作者了。 是， 朋友们对李菁的父亲不大熟悉。 嗯， 李菁的父亲欧阳震华先生。 对啊。 不， 那再 等一会儿。 还找出一副姓来。 哦，完颜洪烈。完颜洪烈， 您说那是杨康他爸爸？ 不是，你父亲叫什么？ 我爸爸得姓李呀、啊、 姓李。 哎 啊，怎么称呼呢？ 您就叫老李就行了。 老李、哎、老李是老文艺工作者了。 啊，有年头了， 什么都会 啊。是 最拿手的 什么？ 河北梆子。 那地方戏， 这个我得你父亲的真传。 是啊 啊，因为您父亲是唱梆子青衣的。 哦，旦角，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您看我了吗？ 您怎么样？ 我也是梆子青衣。 哦，您也是旦角。 因为我是男旦。 不、哦、那可值钱。 值钱，青衣，而且是大青衣。 哦，大青衣。 学的是韩派。 嚯、哦、韩派是什么呀？ 韩俊清那派的。 哎， 知道吧？ 知道。 那是您父亲的师傅了。 哦， 那我得叫师爷了。 叫师爷。 我师爷叫韩俊清。 您叫什么呀？ 吴眼清、嗯、 那是让人揍的。 揍的像话吗？ 有叫吴眼清的吗？ 吴彦清。 哪几个字啊？ 五是五百那五。 嚯， 彦是艳丽的艳。 清呢？ 清是海清的清。 嚯、哦、这老师也不会起名字 啊。吴彦清，就说我这个半仙特别的漂亮， 妩媚， 太妩媚了。 你瞧， 您喜欢河北梆子吗？ 让您说的，我爸爸就是唱梆子的，我能不喜欢吗？ 有机会吧？ 嗯， 有机会我带你唱一出。有机会， 今天这机会就不错。 哦，这机会好， 哎， 难得， 咱们俩人唱一回河北梆子怎么样？ 合作一回 啊， 朋友们欢迎嘛， 有爱听的、 啊，哎， 你看， 太好了， 咱们表演一出， 卖卖力气。咱们合作唱一出河北梆子。 梆子， 河北梆子。 哎，您说准了， 可以吗？ 可以。 那您挑出戏啊？ 别我挑啊。 您挑出戏。 您是专业唱青衣的，您挑啊。 别 啊。 您挑吧。因为什么？因为我会的戏也太多 啊。是吗？ 光这个河北梆子呀，我会八万多出呢。 哎，这戏曲搁一块儿也没有八万出啊。 我自己导自己演呢、啊、我自己导自己演呢、啊 啊、那要导瞎了怎么办呢？自己导自己演， 我疯了 啊！ 我没事导我演玩是吗？ 您不是说的吗？自己导自己演， 这么导演呢？ 哦，这么个导演， 集编导演于一身 啊！这样的人才很难得， 我是个全才。 你瞧， 您挑出戏，我不能挑戏啊！ 啊， 我戏会太多了， 是 怕我挑一冷戏你不会 哦， 你麻烦。 咱们就来传统戏， 传统的 啊！ 您挑出戏。 还是我挑， 捡您会的。 那我会的可不多 啊。 我挑一出，咱们合作一回。 咱来着看， 咱们来一回《汾河湾》，您看怎么样？ 罢了 啊， 会挑戏 是吧？ 挑这戏，唱歌戏， 对 对不对？ 《 汾河湾》 是 好 啊， 无奈有一节呀。 什么？ 这戏太大， 那咱不全唱了啊。 您这意思是 掐去两头， 不唱当件。 哎，那就没码了。 嗯。 唱当件儿， 唱当件儿， 哎， 当件儿哪点儿啊？ 咱们唱闹窑这一点儿。 好 啊， 正是精彩的地方， 热闹的环节。 把角色也得分一分， 这个角色好分 啊，两个角色 是 啊，分和弯。 嗯， 这么着吧，我来分和，你来弯。 那弯也是你的， 我不要那个。啊、 这分和弯是一出戏，您别给拆开。 逗你玩儿， 别逗我、 哎。您看我像谁 啊？ 我像谁？ 您不是青衣吗？ 大青衣呀、啊！ 您就来这个柳银环。 哦，好 啊， 柳银环。 对 啊，您呢？ 我给您配一老生薛仁贵。 薛仁贵 啊， 好好好好。咱俩什么关系？ 您看这演员怎么什么都问呢？ 嗯， 夫妻两口子关系。 哟，这个我占你便宜了，不合适 啊？怎么着、 哎？让你当我媳妇儿，这个确实是。 您连雌雄都没弄明白呢。 他怎么说话呢？这是 薛仁贵是男的， 哦，那我呢？ 柳云环是女的， 谁是谁媳妇？ 你是我媳妇儿。 严肃 啊！ 你要严肃， 干嘛不让乐呀？ 咱得说明白喽。 说明白， 就台上这一会儿， 哦，演完了以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走在大街上我要不理你你可别挠我。 您放心，时间长了我也不要您。 不是，我怕你占我便宜。 就这模样我占什么便宜？ 这撒开。 嗯， 咱来来 啊，来来吧。 不过我这模样也不像个柳银环呢。 那怎么办呢？ 得化一化妆啊。 哦，还捯饬捯饬 捯饬一下。 可以， 你到这个京剧院， 嗯， 或者是评戏院给我借一个行头。 行头 可身的，给我借一个可身的行头。 哎，您要找可身的可困难了。 是吗？ 没有这么小的。 来，就是随便找一个。 人家都下班了 啊。梆子剧院， 不不， 评戏院 都下班了， 那行头都通用， 咱们就大褂办戏了。 哟，大褂办戏， 素身唱， 那我也得区分一下 啊。怎么区分呢？ 区分一下，这么着吧，我简单的围一围头， 您把这脑袋包上， 可以吗？ 哦，可以呀。啊， 就为的是什么呢？ 啊， 区分一下男女， 这想法不错， 可以吧？ 可以， 得嘞。嗯，人配衣裳啊，马配鞍。 嗯，狗带铃铛跑得欢， 对，没有这句。 哦，西湖景配洋片。 哎， 嗯。这人要捯饬完了可好看。 那是。嗯， 哦，把这脑袋包上一点。 对， 啊，呵， 怎么样这个？ 还真不错。 是， 要不咱们别唱汾河湾了。 来什么？ 咱来一回太平天国得了。 像话吗？太平天国 这怎么包呢？这脑袋 这模样怎么样？ 不怎么样。 可爱呀。 啊。哦，还可爱。 当然可爱 啊。啊，行行 啊，因为我是个旦角嘛。 啊，可以。啊， 您用不用包一包头啊？ 啊，我就别包了。 哦， 我就这样了。 还用什么特殊的道具吗？ 咱把这舞台布置一下。 哦，布一布台。 哎， 嗯，布塌。 那当然了。 嗯， 把桌子往后搭一搭呀。 哦，这么着， 分出前后台来。 哦， 桌子前的为前台，桌子后的为后台。 是， 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嗯， 还需要一把椅子。 哦，道具。 对了， 嗯，来来来，那你受累吧，你受累吧。哎，要不我搬去？你看这个腿脚倒是挺快，要不我搬去啊？这合适吗？ 不能光便宜嘴。 呵， 哎呀，还真喜庆。 搁哪儿呢？ 哎，对吧，搁在这儿。 哦，搁这儿。 哎， 嘿，真好， 这就齐了。 哎，还不行。哎， 啊，怎么不行啊？ 场面没有啊。 啊，锣鼓家伙都没有 啊。琴呢？ 啊， 鼓啊。 那不爱的 怎么呢？ 拿嘴学着打家伙。 哦，锣鼓经。 您上场我打，我上场您打。 哦，头一场谁打家伙？ 头一场我打家伙。 你打家伙？ 你叫板 啊。我叫板。 哎，对， 可以可以可以。嗯， 叫啊。 啊， 叫 啊。谁呀？ 你 要不你叫吧。 这不是客气的事儿啊，该谁叫谁叫， 该谁叫谁叫。 哎， 那来个吉野家。 啊， 来一个汉堡啊。 行行行，那您外头吃去吧。啊， 怎么意思？ 你把晚饭都说出来了。 啊 啊，叫板。 叫什么？ 叫板。 叫板 啊？ 跟哪位？跟谁？ 就你这模样，你跟谁叫板，人不抽你啊？ 不是，你说叫板，叫板跟谁呀？ 你自己叫板。 自己跟自己叫板。 哎， 自己跟自己 啊。多新鲜呐。 这怎么叫啊？ 叫，这有词儿啊。 什么词儿？ 丁山儿该来了。 解这儿来呀。 可不解这儿来吗？ 哦，解这儿来呀。 啊， 哦，前面那个神仙下界那没有了。 哪有神仙呢？这里 哦，你那本子没有。 没本子也没有。 那行了那行了， 啊， 那我知道解这儿来就行了。哎，来， 哎， 来来。丁山儿该来啦。丁山儿该来啦。 行了，过来吧。哎，咱这戏改个名字得了， 叫 远山的呼唤。 什么名字那是？ 您上这儿喊冤来了。 您让我叫板呢？ 您这不能光这么叫啊。 应当怎么叫呢？ 您得有韵。 谁呀？ 您呢？ 我不能有韵。 您看这演员嬉皮笑脸，你怎么不能有运呢？ 今年没我指标。 身运的运呢？ 什么运呢？ 运调之运。 运调之运。 哎， 您来来吧。 你得这么叫板呢。 嗯， 丁山儿要该来了啊啊。您得这么来啊。 这谁来 啊？这应当你来啊。 应当我来。你干嘛呢？ 我这不是交给你呢吗？ 我用你交给、 啊、 我五眼青，我用你交给， 那你倒来对了啊。 废话，我这刚要唱你哎呀呀，嫌你啊。 不是嫌我呀。 嫌你啊。对了，你唱完了我再唱不新鲜了。 没有那意思。 我知道这儿来、啊、 知道这来吧。 没错， 丁山，丁山，丁山， 你唱不唱啊你？ 怎么不唱、啊？ 你唱不唱你？ 您的什么都不明白。 您这干嘛意思？我早上这么漂亮，不让人看是怎么着？ 我看不看不吃劲， 就嫌你是怎么着？ 不是嫌我， 不是你干嘛挡着我？ 您这是门帘叫板。 门帘， 哎，这就好比有一门帘啊。 哦，这是门帘 挡着您呢。 您这是竹帘子。 您这眼神倒不错。 哦， 就唱就得了。 这是门帘， 哎，门帘。 那行了， 来吧， 哎，挡着点。 哎， 丁山儿。丁山儿，丁山， 你唱不唱？ 你唱不唱啊你？ 你老摸我脑袋干嘛呀？ 你讲理不讲理啊？ 谁不讲理啊？ 您这是什么呀？ 门帘啊！ 我扶点门框。 没有，都拆了。 拆了是吗？ 戏台上哪有门框啊？ 那我明白了。 来来， 丁山儿，哦哦哦哦哦哦哦。 闹猫呢，一打一打的得得得得得得个令得个令得大起大得登里个冷登里个冷登里个冷的冷登冷个里个冷的冷登冷个里个里个当 这是 什么意思？ 丁山 啊， 儿啊，我 又一窝，一打一打的得得得得得了个令得一个令得大起大得当里根当当里根当当里根当的啷当啷根里根啷的啷当啷根里根里根当。 嘿， 回去。要玩 CS 是怎么着？ 你要干嘛你？ 这后头有馅饼啊，是怎么着？你老往后跑什么呀？ 你说往哪儿跑？ 不是往哪儿跑啊！ 啊， 不是让您上前头美完了就得了， 不是吗？ 这儿还有四句唱呢。 有四句唱，对对吧？ 哎，你的词儿你跟我对什么呀？ 怕给你撞上啊！ 这撞不上。 你要噎过门噎腮帮怎么办呢？ 啊，不噎过门， 得对一对 啊，都是那个词。 是老本子吗？ 都是老本子呀。 这头一句是什么呀？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呢， 这是头一句。 哎， 二一句跟头一句它不一样， 多新鲜呢， 是不是？ 哎，有两句一样的。 二一句是什么呀？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呢， 这是二一句。 哎， 三一句词儿不好。 怎么不好啊？ 咱们改一改吧。 改什么呀？ 啊，配合这个禁毒运动啊，扫黄打非啊。 我这都挨不上。 怎么挨不上呢？ 再说人那词儿怎么不好啊？蒋身而坐之在窑门以外，怎么不好啊？ 哎，不错 啊！ 你想，幸亏问问， 怎么？ 这是四一句的， 三句的， 四一句， 三句 是三句吗？ 是三句啊！ 四句是， 他一句都不会。 快说快说， 等我儿他到来，同把饭餐呢。 这就没错了， 都告诉你了，还有错？ 来吧， 再来。 丁山儿哦，该来了。 哦、踩着尾巴了是怎么着？ 一打一打的得得得得得了个令得一个令得大起大得当里根冷当里根冷当里根冷的冷当冷根里根冷的冷当当冷根里根里根当 我的儿他分何乐湾 何乐湾 前哪去打雁天到了这半时就不见回还将身而我坐之在好门一立 啊不哇 外边有风 有风也得唱外边 好门一喂 什么调 等我的儿他到来同把饭吃 啊不菜 吃西餐 哇还不忌口 麻辣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里根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里根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 咱里根冷 他里个灯他里个冷藏里个那个冷藏一个冷地藏冷个冷藏一个那个里个藏 吹 他里个灯 你老整整什么呀 我怎么意思你这是 您这怎么拉起没完来了 哎您不是告诉我拉七遍吗 多会儿告诉你拉七遍了 您这 我这告诉您打住 哦打住啊 哎 我以为拉七遍呢 再来一回 哎 催马离了 走 什么弦儿这是汾河湾 里根走 含羞带愧呀心思坚船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把肚子挺一挺 我挺肚子干嘛呀 当当里当里干了 薛仁贵做事太短见 长 雕翎箭射完同时命然黄泉 当里干了当里干了当里干了你在那边等一等 我不等等什么呀 正催马来 等等 用目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好模样 见一大嫂坐摇钱 前婴儿好香刘使君后婴儿好香六银环甩灯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咯儿啷当个哩，当个啷当一个儿啷的个咯，咯儿啷当一个儿啷当个哩个哩个哩的个咯，咯儿一个儿啷当个哩，当个啷当一个儿啷的个，咯儿哩个儿啷当个啷当一个儿啷的个咯，咯儿哩个儿哩个儿叮个叮个叮个儿哩个儿啷的个咯，讨厌， 好，蹦出俩字来，讨厌。 哩个哩个哩个哩个咯。咯哒当一哒哩哒个噔噔， 打扫清来。 咯哩个噔噔个哩个哩个噔噔一个哩哒个噔，咯噔噔一个噔噔个哩个哩个哩哒个噔，咯哩哒哩哒个噔噔个哩噔噔噔噔个噔，咯哩哒哩哒个噔噔个噔噔哩哒哩哒个噔，咯噔噔一个， 越发地讨厌。 那么讨厌呢？ 打扫清来见礼。 等等等等， 你老走走什么呀？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这是？ 我这是跟你见礼呢。 哦，你这是见礼呢？ 多新鲜呢！ 我以为你要轻见我呢。 那我也太不开眼了。 不是，你跟我见礼，我怎么着呢？ 你得还礼呀、啊。 哦，还礼 啊！还礼还礼，这一句你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祸。 啊，还礼！ 别忙，坐那。 哎。 打扫清来见礼呀， 还礼了，还礼了。这一军爷防着道路不走，十里之为何呢？ 这什么味儿啊？敢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此处是首都哟。 我还首都？ 这是北京。 说戏词儿， 我这词儿不粗。 粗戏的戏啊？ 什么呀？ 龙门郡。 没去过。 没去过也得说龙门郡。 龙门郡。 好嘴，此庄呢？ 人民大会堂。 嗨，这是哪儿的口音呢？ 不是，你问问是不是？ 我不用问 啊， 你得说戏词儿，戏里的词儿是大王庄。 没去过， 哪儿都没去过呀。 大王庄， 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部啊你？ 好味儿。她就是刘员外之女刘银环之妻刘氏啊，银环。 哦，你问那刘银环的吗？ 怎么是 他买盘去了？ 对的。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